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正經。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 好啦，嚟到咧今日礼拜一嘅搏击会啦。 喂，大家好，我系 Chris。 系啦，嗱咁咧，有段声明咧，就其实咧我写咗 Facebook 啦。不过咧，责任上咧，我都要喺呢度宣布一次嘅。咁就有人上个礼拜咧就亲自打俾我，佢话喂顶唔蒲啦，开始系嘛，好多嘢做啦。咁啊，加上咧所谓叫做个 press conference 就开咗，咁、有人要参与区选啊。咁、所以嗰个有人咧就申请休假，咁我即刻批准佢系嘛，因为点解咧？佢将要成为咧搏击会史上边第一个区议会议员嘅主持，系嘛？点会阻住佢发达咧？系嘛？咁啊，所以咧，希望咧，大家知我讲边个噶啦。咁啊，多多支持佢，亦都多多体谅佢。咁啊，如果听 我呢排佢日日晨鬼早起身，不过其实佢之前都一路做咗好耐，好长时间噶啦。即系咁就 有啲策略性嘅。 系咁，但系始终系一件即系几。几辛苦嘅，即系一个工程嚟嘅，唔容易嘅。 因为佢之前做嘅嘢咧，打落咧就建立咗好多所谓叫做即系全港性嘅知名度，你知佢啦，系嘛？担任好多公职噶嘛，又善后什么联络人，跟住法政会师又做好多嘢，边度边度又做好多嘢， 好多饭噶啦。即系当然希望呢样嘢咧都系正面啦，但系始终你翻翻去区议会 都 系 正面， 要落翻去地区。 系 落翻嚟地區做嘢， 咁所以佢同我講咧，就之前打落嗰啲江山咧，而家就配合埋佢地區攻勢啦。咁、所以咧，神操萬練，一日都三場。 地區上面好多人都識佢噶啦。 佢個樣，佢個款咧，就即係好易溝師奶嘅，即係問心。 系咪啊？ 即系啲师奶好受落嘅。哎呀，婆婆，你系咪拎个对面马路啊？我帮你啊！ 我啲唔系师奶嚟嘅，系好 咁唔系师奶嗰啲系咩？ 祝佢成功先啦！ 哦，佢一定成功啊！有大家嘅支持系嘛？咁啊，如果大家得闲嘅话咧，可以去佢 Facebook 度留言嘅，或者点都好啦，即系支持下佢定乜咧？因为嗱，我唔确定佢有冇报佢 Facebook。因为点解呢大家都知道呢所谓叫选举广告呢要申报嘅。咁但问题就话一般嚟讲即係之前嗰啲规矩呢就其实讲一样嘢嘅啫，就係话当你印呢个选举广告嘅时候单张啊 ,banner 啊又或者成嘅时候呢你要印住嗰样嘢係选举广告。咁於是你要 同埋个张数。 係啦印定个张数。咁你就要报选举版都话俾人听你出嗰个咁嘅宣传版。咁个问题就係话呢咁嗰时冇 Facebook 呢回事㗎嘛。 冇错啊。 咁所以而家係到底出一个 post。 佢嗰时都讲緊係 printed 嘅 material 嘛。但而家佢讲緊係 virtual, 喺个虚拟嘅世界入面。喂点样张数啊，我点知有几多个人睇。几多人嘅 like 唔代表有几多人睇㗎喎，啱啱先。 咁你係吹到民政处啦， 所以吊返转头呢对于。 我问嗰次佢都唔识答喎。 其实对于候选人嚟讲都好烦气。 好 confuse 晒。 係啊，即係你下下你出个 post, 咁点啊又要。 所以阿曾叔话唔玩 Facebook 喎。其实咁样又唔系几我觉得好似即係点啊有啲反智囉。因为呢啲咁样嘅即係 social media 啦，即係社交媒体其实应该就系我嚟利用喺选举嘅时候一个非常之好嘅工具。而事实上呢每一个候选人都用得㗎嘛，唔系只系你用得㗎嘛，系咪先。 即係基本上佢個招數叫斬腳趾避沙蟲 ，exactly 咯。 咁啊，佢蠢啫，係咪？咁但係實在呢啲規矩實在太煩，係咪？ 呢啲我覺得係應該咧，就即係講真，去到而家呢個時候講呢樣嘢太遲啦。咁但係係時候都應該攞出嚟咧，係即 係下咯， 梗係啦，跟住時代變㗎嘛。 我記得我嗰時咧就節目我照做嘅，我當然冇刻意去提選舉，但係如果對家要投訴嘅話咧，其實我都係周身唔得閒嘅。 我啊見到咧，其實就唔係個個候選人咧。就都会咁做嘅，有啲呢都讲明就话我会 keep 住㗎啦，不过呢我喺呢度淨係吹水倾下啲即係行偈嘅啫咁样。咁呢个呢就变咗呢，我諗大家都会照我相信由佢对价一定会 hold 住晒，即係睇下有冇啲咩嘢蛛丝马迹跟住嚟玩囉。 尤其是大家有机会赢嗰啲呢。 冇错啦。 即係如果你话你连无监视都係得咗300票咁有你搞啦係咪搞你做乜啦。阿多娜嗰啲唔系㗎嘛，有机会赢。 所以我一定有人搞嗰陣啦，如果佢真係諗住繼續做嘅話，所以都諗過嘅，都係比較麻煩啲啦。 你話好耐冇見喎。 係啊，點啊，掛住我。 系啊，要讲呢啲啊。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咧，咪即系九二八嘅。咁我哋去到即系喺嗰个连龙场嗰边啦，咁啊都有少活动啦。咁都有好几个读我哋啲听众过嚟话我哋嘅，即系我哋喺嗰边做个。 你哋出名啊嘛？ 梗系人哋揾你嘅啫， 梗系唔系啊？ 揾多拿先嘅， 梗系啦。佢啲乳鸽飞得最高，当然睇到只乳鸽先。 系啦，系啦。 咁嗰晚气氛点咧？ 啊，嗰晚嘅气氛啊，即系感觉上咧，第一个感觉咧，如果去到现场咧，就一定系觉得即系警察多过即系啲啊所谓嘅雨伞嘅群众啦吓，因为你我其实我几日比较早少少到嘅，我晏昼咧早些两三点我已经到咗噶啦，咁当时咧已经我揸架车入嚟，本来我谂住喺街边求其拍埋一边噶嘛， 你嘅 冇可能啊，冇可能，因为全部咧可以拍嘅位置咧，全部都系。俾啲警车系啦，或者咧就系一啲怀疑啊，貌似系一啲即系啊冇 disguise 咗嘅呢啲咁嘅警车啊，全部都系啊冇标志嘅警车啦。跟住好多差人喺附近，我心谂哇，使唔使咁多人啊？但系呢一个感觉咧，你人越多咧，你就发觉你越嚟越厉害啦。包括咗譬如话喺入边好多参与嘅， 都系 即系越晏少少咧，多咗人嚟噶嘛。 吓晏 初头嘅时候咧，净系一啲嘅，即系我谂系一啲嘅叫做主办或者参与嘅单位啦。咁嗰啲参与单位嗰啲人数咧， 嗰啲零点零八分之 嗰啲唔系好多人嘅啫。嗰啲咧就好似我哋呢啲两三点钟过咗嚟啦嘛。 嗯、 因为嗰日我哋帮呢个雨伞援助基金系筹款嘅，其实。咁咧就好啦。咁见到咧就嗰阵时都唔系太多人，警察咧就已经喺外围嘅。咁当开始多啲人嚟参加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呢嘩喺啲警察呢就喺人群之中穿梭好多熟口熟面嘅人呢全部都系其实系便衣嚟嘅。系啊， 你平 时好多 熟面但其实佢系便衣。 你知道佢因为点解有啲呢甚至呢其实我哋之前喺其他嘅一啲嘅活动呢包括咗当时政改包括咗一啲嘅专业团体相关活动入面我已经系现场已经有啲警长啊或者相关嘅做一啲公共关系嗰啲呢已经系即刻睇嚟同我哋 approach, 亦都系帮手去现场做一啲嘅协调嘅。正面嘅呢样嘢。所以变咗你见到佢哋又喺个现场喺度行嚟行去之后呢你知道其实呢班。 佢永远是我一齐齐㗎喎。 系啊，同埋我架车咧，我架车泊咗喺对面中信啊嘛，喺中信咧，你中信入边嗰啲所有啊咩湿围啊嗰啲一堆嗰啲咧，全部入边咧坐满晒，全部变装，你一望到知道，哎又系，哇啲阿 Sir 真系辛苦啦，系咯、啊，咁、就是、 因为嗰日咧就都做少回顾啦，咁啊快啲咧就原先咧。就好似话事先张扬就话，如果有一千个人响应咧，佢就系想 八十七分钟嗰单 系啦，冲出去就想静坐八十七分钟纪念呢一件事。 系 咁，但系即系好坦白讲，临尾就好难 quantify 究竟有冇一千个人支持佢啦。咁但系好明显，去到最尾就系、是，佢觉得细息唔对，系嘛，都系唔做呢件事好啦。咁其实好多人喺网上面都讲嘅，喂， 警方好紧张， 咁系啦， 佢几条友开唔好多人啫嘛，警察已经。话直情嗌到啊，点名啊，即系好少咧。通常啲警方咧拿住个麦咧， 认得佢大哥。 系咯，喂，即系最多系警告啊，点点点，唔好冲出马路，唔系啊，直情讲埋谈乜乜咁样， 是 即系指名道姓咁样，其实都好少见嘅，系哦。 咁但系后屘都系呢件事都系冇发生到啦。咁就翻嚟重整旗鼓嘅时候，佢都发觉就系话，都系即系要所谓叫用，即系以大众嘅安全为首要考虑啊。咁啊，發覺都係充好啲嘅。 講真，嗰度咧就安唔安全咧，又唔話即係好唔安全，但係咧有機會咧就即係講得白啲咧，就玩串咗 party 啦。因為你知道嗱，隔離有啲人喺度做一啲活動咁樣，突然之間你度走埋去，咁其他參與活動嗰啲朋友咧，其實咧好坦白講，就係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嘅敵人啊嘛。一見到警方喺度，即係喺度叫嘅時候咧，啲人喺度狂噓嘅。咁無形中呢種狂噓咧，其實冇多多少少咧就製造咗啲個本錢，令到想衝出去嗰啲人咧個心可能更加紅啊。咁其實呢一個效果，講真，如果當時佢哋如果再多啲人嘅話，或者警方唔即刻好似好大反應嘅話咧，可能都衝咗出去噶啦。但問題佢話衝八七分鐘好似耐啲啊嘛，你八七秒 好難捱嘅大佬， 八七秒你都攞到個彩啊！但係八七分鐘你行出唔夠一分鐘已經被人嗌住，你都開始有少少唔知點啦嘛。 唔係啊，但其實諗下，我其實覺得都有啲牙煙嘅，因為始終嗰條路係有車噶嘛。 即系唔好行出去大马路，如果喺侧边条横街嘅话咧，其实就好少车嘅。坦白讲嗰边就，但我唔知 佢冲出港道啫咩？ 如果谂住出去大马路，出去即系出边嘅话咧，咁就都系 我觉得佢系想冲出下个道噶系嘛？ 哦，咁就咩啲啦？ 唔系我估，我哋冇商量过。不过我就系觉得就系话，系啊，有车都系冲唔过啊，系嘛？ 点都好啦，即系嗰日咧，你见到警察咁多，系咪先啊？即系做任咩？即系有备而嚟嘅，你可以咁讲。 唔系，我始终觉得你用咩方法去宣示你嘅不满，又或者用咩方式去纪念，总有啲时候系判断错误嘅。我觉得唔紧要，系嘛？即系只要下次再从长计议少少咧，就 OK 噶啦。咁当然都有好多人笑佢啦。咁但系问题，只要你边个未做过测试啫？系嘛？大家做过啦， 大家都做过，系嘛？我谂即系策略上边咯，点样去做呢样嘢，真系可以做得到，又俾人哋即系起码见到你就系真系系做得好咯，亦都要系咪先啊？ 系咯， 达到个效果咯。 呢单嘢唔大问题嘅，咁但系你啊觉得上个礼拜发生最大件事或者大家最关心嘅事系边一件呢？ 咁当然都系港大校委会啦。如果你俾我拣嘅话， 系啊。即系呢件事有冇办法唔讲嘅？咁其实我睇呢件事其实有几个 observation 嘅，即系其实啱啱嗰晚开完会，咁阿冯敬恩走出嚟话，即系所谓叫爆料啦，话俾人听究竟个会上面边个讲过乜啦，同埋就系根据边一个讲过乜嗰啲言论就大概估计咗。边一个投支持，边一个投赞成票？ 约摸啦，约摸啦，到而家其实都唔知，唔系好肯定嘅，系啦， 系啦， 净系知道有十二票系反对， 系啦。咁其实我当初第一个感觉就系话，点解你咁急要喺嗰个时刻，即系好似顺势做一个记者招待会咁，就话俾人听呢个会究竟讲过乜？即系你系非常之高调去做一个爆料人，做一个线人。其实即系好坦白讲，件事分开两边。第一件事你究竟衡量嘅就係话究竟个会入面嗰啲嘢应唔应该俾人知，又或者公众有冇知情权。咁当然冯同学就觉得呢一刻，咁当然佢讲嘅嘢，喂，尤其是李国章嗰啲讲啲好荒谬喎，卢宠茂讲啲好荒谬喎，佢判断觉得呢啲嘢公众係需要有知情权嘅，而学生委任我入去呢、這个council 度呢，亦都係需要监察呢个 council， 我觉得呢啲嘢有权去俾，即係有需要俾其他人知呢，佢咪讲出嚟囉。咁其实我嘅第一个感觉系佢系咪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moment 要讲呢一样嘢，同埋第一件事佢系要伸出嚟，而家我讲第一手资料我爆出嚟嘅，而家有咩问我？因为我最担心嘅样嘢，我唔知阿 Chris 同唔同意啫。你做咗个即系你开咗咁嘅先例之后呢，咁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二日开始大家对佢吐诸不伐啦，即系口诸不伐啦，例如就系、是王晶啊、李天明啊，送咗好多子弹俾人哋就攻击佢啦，系咪？咁但系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喺个校务委员会入边开会，你真系冇办法去所谓叫做大家 keep secret， 又或者唔引述边个讲过乜嘢嘅时候，系影响到一样嘢，就系话开会嘅时候，大家系咪可以畅所欲言咧？即系其实我系最担心呢一样嘢。我都觉得系嘅，衡量过之后件事呢，尤其是你呢个牛鬼蛇神呢讲咁多荒谬嗰啲，你今日问候咗卢宠茂未啊？大家都问候咗啦。 係囉，即係如果大家同意入面嘅嘢系咁荒谬嘅话呢，其实呢就我又觉得完全系应该要做呢样嘢囉，我支持佢囉。因为调返转头咁讲啊，如果佢唔系嗰个时空，唔系嗰个时间真系爆嘅话，咁几时爆会更加好呢？如果要攻击嘅话，几时都会攻击㗎啦。你话两年之后先讲，唔通啲人唔攻击咩？系咪先？问题呢就係话，即係9月29号其实大家已经等呢一日呢都等咗一段时间。事实上呢样嘢神早应该系 settle 㗎嘛。9月29号嗰日其实如果走出嚟佢淨系讲咗话我哋咁样讲啦，希望大家就向前看咁样尽快就选返个一个咁嘅副校长。其实大家满唔满意先？就是一定是呢个答案是不满意有呢个需求，而香港人是咁喺一个咁健忘嘅情形之下，你喺呢个 timing 我都冇更加好嘅 timing 喎。事实上调返转头，转返转头，即係可以话即係其实佢哋今次呢，即係香港大学即係呢个学生会呢係识玩咗个游戏。因为上次呢咪成班冲咗入去呢个校委会嘅。之后嗰个成个嗰、那个你可以话即係市民嗰个反应呢其实比较反感嘅。系咪啊？即系我哋唔好话，我哋唔好话插水先啦。起码感觉上话，你可以成班人走入去挟持咗佢哋，又点啊？又喺度 hijack 咗个 meeting 啊？又诸如此类咁啊？感觉上呢班后生仔好似我唔识谂啊，哈伦加啲咁嘅嘢啦，系咪先啊？喂，但系今次冇啦，我同你一齐玩嘅游戏，我入咗去，你深刻感觉上就系话，我先入咗个建制先。我同你一齐碰叉叉，我见到啲人真系好唔掂啦，我跳出嚟。喂，其实呢样嘢唔系第一次噶咯，咁上一次嘅话，香港 TV 嗰、那个系咪先啊？嗰、那个伍培盈，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噶。 大家最后系咪即系都觉得系喝彩先？因为佢系其实佢嗰个就比较即系譬如话即出咗身啦，就已经系，但系都 compromise 咗自己 career 喎。 嗯， 系咪啊？可能喺佢 career 其中个高峰点，佢唔系好老啫嘛，好后生下啫嘛，女士系咪先？而家即系你话即系冯同学都好啦， 你咁啦，冯同学 compromise 咗佢自己嘅即系 academic honesty。 呢、這个系同 academic honesty 冇关系嘅， 佢 唔系 诚信， 唔系 plagiarism 啊嘛，系咪先？ 即系 而家纯粹就系话，即系啲人觉得呢样嘢究竟系啱定系唔啱？即系你喺度吹 whistle 啊？ 嗯， 即系香港而家我哋就冇一个法例咧，去保障一啲我哋所谓嘅 whistleblower。 嗯， 但系美国有噶嘛？即系其他啲国家系有嘅、就保障一啲人，如果佢走出嚟去做呢样嘢，而佢做嗰个系符合一个更加大嘅一个公众利益。系喺呢个作为一个即系一个公众利益咁大嘅一个前提之下去做呢样嘢嘅话咧，其实我应该保障佢。其实佢唔系冇 integrity， 佢系更加有个 integrity， 因为佢系觉得自己向紧一个更加大嘅 party， 而唔系嗰纯粹讲紧系个校委会入面嗰二十个人负责咯。 系，咁所以其实是我一早已经讲咗啦，我觉得佢真系有需要爆料嘅，只系个时间做晒。 如果我系雇主嘅话，我系一个身家清白、干干净净嘅雇主，我怕咩请佢？ 嗯。 如果佢有能力嘅话，系咪先啊？有能力有经验，我怕咩请佢？如果我系有啲问题嘅，哇！你入到嚟，到时你又喺度吹口哨嘅话，咁我咪出事，系咪先啊？所以咧，嗱，第二日咧，佢可以咁嘅准则嘅，边一个雇主系愿意请佢嘅话，就更加代表呢一间公司系一间干干净净嘅公司。 嗯，但系呢单嘢都即系显示到，即系所谓叫做。唾骂呢个冯同学嘅人其实好冇水平咯。第一个李天明， 哇李天明我好失望啊！我后生嘅时候咧，我睇过佢啲书即系我唔可以话，即系后屘我对哲学呢样嘢有啲咁多兴趣啦。当然已经就系 move on 就有其他嗰啲作家咁样。但系你话启蒙嘅话，其实系由佢开始嘅，因为当时即系人手一本噶嘛，李天明啲思考艺术系咪先啊？ 嗯， 即系当时都觉得哇，即系佢点样去即系。去挑机同一啲嘅牧师啊，啲好出名嘅喺全球范围咁样都有名气嘅啊呢啲嘅神学家去讲关于有冇神存在呢啲，对年少的我咧嗰阵时影响好深，但系咧、今时今日哇咁嘅程度，有啲吃惊、其实我觉得 呢样嘢又分开两样嘢睇咯，即系第一，我觉得你年纪开始大，人开始会越吹保守，我觉得呢系又系无可厚非嘅。 唔系啊，而家我比以前更加 aggressive 噶， 你 啫，系啊， 但 系你话佢系嘛？ 佢、我话佢，即系你年纪越大，你梗系觉得，因为你有嘢越多啦嘛。你好多时会害怕自己有嘅嘢系即系失 佢都退休啦，佢都冇嘢啦，仲有咩好失啫？系咪先？ 佢觉得自己个名紧要嘛？ 喂，个名紧要，更加要爱惜羽毛，就冇必要走出嚟讲啲嘢。 佢嘅睇法就系啱啱相反啦。个问题就系话，当然你可以唔同意冯同学嘅做法，但系至唔至于你要好高调咁攻击佢，话呢个人讲嘢系冇诚信啊，冇一样嘢可以信啊，夹杂咗啲乜真话假？哇！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废话。即系呢啲系小学生嗰啲，哎，佢衰又唔同佢玩啦。你一即系佢，我觉得佢其实 整只打油诗嚟讽刺佢呢啲啫。 系啦， 你又讲得啱喎，即系几小学鸡喎呢样嘢啫。 喂，呢啲咁嘅嘢，小同学先，即系小学生先做嘅啫嘛，冇大人咁样做噶。同埋就 系 话，你当然可以唔同意佢嘅做法啦，但系等唔等于你要觉得佢系冇据真，等唔等于你觉得佢系大话精咧？系两件事。 佢成件事咧就已经系有一个先设嘅一个假设，就系话系冯同学系讲大话嘅。 吓， 即系成样嘢，佢一定要假设咗佢讲大话先。如果唔系唔成立噶嘛，系咪先啊？ 咁 如果调翻转头，佢唔系讲大话咁点咧？成个 collapse 噶咯，佢个 conclusion 冇晒噶咯。 咁但系根据啲乜嘢？你觉得阿冯同学讲大话咧？ 系咯，讲真，如果佢讲大话，点解唔个走出嚟跳？佢话系讲大话啊！而家你见到第一个走出嚟出声嘅，都系挑战佢。佢将啲嘢讲得出嚟，冇诚信啊，咁样。咁即系， 冇一个话冇喎， 我即系讲真咯， 冇一个人否认嘅，冇一个 人 高喎。 喂，大佬入边嗰几个人，啲人物性格、剧情嗰啲嘢，讲真，就算阿 Billy Fong 唔讲啊，你见到样呢啲嘢都说话系佢讲嗰啲说话嚟噶啦，系咪先啊？再加上，喂，佢讲嗰啲嘢出嚟，其实冇乜新意， 系 讲过啦，已经咩冇博士学位呢啲，喂 ，Day One 嗰时已经喺度讲啦，喺会入边再攞翻出嚟讲，其实讲真，哇，佢都系 repeat 紧嗰几个 point 啫，都冇新嘅 point 走出嚟。系咪先啊？咩几人几文凤啊？诸如此类嗰啲啊，即系其实系好夹硬嚟嘅，咁变咗更加，我又觉得即系，咦，听落都几真，即系都唔系好似讲假话喎。Billy Fong 系咪？ 即系第二方面，其实我就讲紧，其实好多嘢好可惜咯。发觉呢一次嘅事件咧，冇人所谓叫代表学联，又或者代表第二啲院校会发声嘅咧。 即係支持佢嘅當然係來自五湖四海啦，黃秋生支持佢啦，何韻詩支持佢啦，亦都好多人覺得就係話哇，即係馮同學就係為咗公眾利益而就算自己嘅誠信係受到即係蒙上陰影啊，亦都唔介意爆料，即係哇，馮同學呢個情操非常之高尚啦。咁但係冇人講學聯講過乜嘅，而家開始係。 学联有冇讲啲咩嘢呢？我印象又真係唔系好深喎。 咁好啦，与学联冇中大学生会有啦啩。 中大学生会。 越讲越模糊系咪啊？ 嗱，因为点解呢？嗱，即系讲真啦，即系可能有讲我冇留意到啦。即系但我留意到嘅就第一件事就系、是，梗系。 Chris， 你点会冇留意到啊？ 我冇留意到。 冇啊嘛。 系咪？ 咁退联就一样咁嘅嘢啦。即系当有个人吓、为咗公众利益。所谓受呢个建制逼迫，受呢个社会逼迫嘅时候，就系少咗把声撑你咯。咁如果你觉得退联， 呢个系噶，呢个系噶， 你觉得有冇所谓啊？ 其实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我，即系如果今次，譬如话好多人都问，喂，咁九二九开完会之后咁点啊？即系而家边啲风走出嚟嗌完又点啊？啊，当然其实有扎嘅一啲嘅行动咧，而家其实已经好多嘅 party 喺度物流紧固咧喺度做紧噶啦，大家会见到噶啦。 系 系啦，咁但系咧就其中一样嘢，其实大家有啲人攞出嚟讲，但系都不成气候。我暂时嚟讲啊，我仲未听到、会唔会嚟紧有啲嘢去 trigger 令到呢样嘢激化到出嚟发生，我唔知。但起码喺呢一个 moment 咧，我见到曾经有啲嘅讲法，咩罢课啊、罢教嗰样嘢咧。似乎咧，而家暫時咧都未係聽到好一個主流嘅聲音啦，係嘛？ 咁 但呢樣嘢，如果冇一個學聯喺度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其實係有影響嘅。 因為你喂，你話罷課， 當然有都未必做到啊。但係冇，我覺得你更加要做到係更加困難咯。 一班 你少咗個平台 嚇，唔係講一班罷課罷教啊嘛。 全講啦， 係啦。咁你一家學校係咪罷課罷教啊？唔係， 一間都未必做到啦。 一家都未必做到喎。 係啊， 你真係要講一次，好似上次雨傘運動嗰啲九二則全港大罷課咁。就算我成個 campaign 唔係所有院校，唔係所有人參與，但起碼就係每一間院校都有呢一個部門呢一、這個 campaign。中意唔即系又或者觉得要响应嘅人，咪同一时间喺同一笪地方集合咯。可能有啲公民堂，即系公民讲课，好似上次咁咯。咁、那个问题就系，起码你个 campaign 行得到先得噶。 系啊，即系呢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个参与度。即系你点样可以动员到啲人参与？因为你知罢工罢乜鬼都好啦。即系如果你人数少猫几只嘅话，鬼睬你咩？啱唔啱先？ 可以讲粗口嘅，我见你咧立得好辛苦。 系咩？ 罢乜？唉、哎，就系、是。 即系冇办法，即系啲形象问题。咁咧，咁其实即系我咧，即系你喂，最紧要即系一定要做到一定嘅人数咯。你做得人数唔靓嘅话，你咪即系学阿之峰话斋，你示系咪之峰讲示威变咗示弱咁啊？即系嘥气啦，啱唔啱先啊？ 好多人都讲啦， 但好多学生咧，真系香港啲好多学生咧，系真系我觉得佢即系我谂相信有部分系啦，但系我见到好多都其实真系仲系醉生梦死嘅，完全唔知咩事嘅。 咁冇计噶，系嘛？ 包括港大学生在内。 咁大家唔要大台嘛，大家唔要大台咪大家孤军作战咯，有咩冬瓜豆腐咪理咩晒佢咯，大家大学与大学之间啊，学生会学生会之间冇交流㗎。咁你口口声声话大家什么退完联之后系嘛，边个 呢一个冇交流呢样嘢呢，可能对于成个运动嘅动员或者系嗰个宣传嚟讲呢会有好大嘅 difference。但问题嗰啲学生系冇嗰种自觉性嘅。即系大家而家，即系佢可能佢话，追 GPA 嗰啲，我嘅啊翻学上堂嗰啲，梗系我有自觉啦，大佬我第日搵食，搵份好工，搵 internship 呢啲，佢哋好醒嘅，好快嘅，好识得计划自己嘅未来。但系去到呢一啲，我哋认为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成件事入边咧，好坦白讲，我净系见到一班老鬼咧，包括咗一扎嘅毕业生，包括咗一扎嘅，甚至呢啲毕业生，如果之前系曾经喺啲学生活动入边咧，即系学生运动入边扮演积极角色嘅话咧，佢哋会更加紧张嘅。咁但系现时读紧书嗰啲学生，除咗呢一班喺学生会入边，即系有一啲有一定领导角色嗰班比较即系谂嘢，可能谂得比较即系前 progressive 嗰班之外咧，其实其他嗰啲，我觉得佢哋其实唔系咁关心嘅。 其实喺呢一方面，其实我系比较悲观嘅咯，即系有学联嘅时候，嗰、那个 campaign 都未至于话可以做到全香港所有院校所有学生都响应咯。咁你更加 嗰时人数嘅，坦白讲都系好问水嘅啫。 系啊，系啊。咁、那个问题就系而家 有万变千嘅，其实系 冇学联嘅时候，连提都冇 Q 人提啊。 有嘅，有人喺度叫咯，但问题呢样嘢发生唔到，唔系你有一几个人喺度大声呼叫，呢样嘢就会发生得到噶嘛？ 系咯，咁所以 当然我哋希望事态咧，而家仲喺度变化紧，仲喺度酝酿紧、发酵紧嘅。如果系可以将呢样嘢再煲翻大嘅话咧，咁系会好事。好事唔系话大家希望见到大龙凤，而系希望真系最后做到啲嘢出嚟，影响到某个程度上面，系令到呢个校委会有一定嘅问责咯。而家问题就系佢就系你吹我唔涨，系咪先啊？你话咩毕业生议会走出嚟投票，高达84%，九千几人啊！佢完全系冇无动于衷啊！同埋最好笑咧就系咩咧？就系话我听今朝电台咧就港台咁啊，嗰个港台朝头早嘅节目叫咩名字？死咗一时醒唔起啊！个烽烟嗰个咧，千禧年代系咪啊？咁咧就曾玉成上咗去做呢一个嘉宾啊嘛。咁主持人咧就话啊，问啊曾先生，你觉唔觉得咧今次咧好奇怪、哦？似乎咧入边投票分咗两派嘅啊，喺呢个学校入边，即系同学又好，教职员又好咧，就为一派嘅，另一派咧就校外嘅，咁啊两派喺度对峙咁样样咯。啊，不过唔系 ，sorry， 佢话其实咧系呢一个。喺呢一个除咗呢个卢松茂之外咧，卢松茂之外咧，其他嗰啲咧都系即系话系喺港大嗰啲咧就会系支持陈文文，唔系港大嗰啲校董咧，校外嗰啲独立人士咧就唔支持嘅。咁除咗呢个卢松茂之外咧，佢系手指咬出埋去，曾志雄听到咪即刻喺度笑啦，就系啦， 我都喺度笑啊吓，没有学联的日子。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第二节。 好。 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碗。